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林志恩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一齐去讲下呢份报告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汽车会嘅会长李耀培喺度啊。李耀培你好， 系诶，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系李耀培啊。首先想问一下啦，关于即系审计处嘅呢一个报告啦，你自己认唔认同入边嘅一啲观察咧？譬如就系话呢一个嘅牌照事务处入边，佢哋嗰个申请嘅宗数虽然跌咗，加咗人手之后咧，但系咧都不足以应付咁庞大嘅一个即系申请个案嘅数目，就建议咧运输署应该检视咧相关方面嘅人手需求啊。你见到个情况系咪都系咁啊？ 这个亦都系我谂啊，市民或者车主去到运输署排队，特别响近排啱开放翻咧，系一个系几拥挤嘅啊。咁呢个情况系持续紧嘅啊。咁当然咧，即系审计署今次亦都做咗个统计出嚟啦啊。咁无疑否认咧，即系话系我哋呢几年车多咗嘅。咁当然，如果车多咗咧，立牌嘅数字又会多咗。在未一个系全面或者系教育车主，或者车主仲未方便用到响网上高做这个续牌的手续之前呢，其实运输署是应该 alert， 就是说应该要明白车如果是每年都要续牌费，其实是预早可以知道的。除了呢是早牌因为疫情它需要关闭，而关闭了之后积压了的一些就是申请，而是运输署如果的同事再是我们叫做加班去消化翻呢啲咧，正常運輸署應該係可以統計到，甚至佢有一個預算係大概每個月有幾多車或者人可以續到牌嗰啲咧，其實佢係完全係掌握喺手嗰度。咁所以咧響而家咁混亂，同埋喺審計處亦都睇到咁多漏洞咧，其實我覺得運輸署應該首先當然睇翻審計處嘅一啲報告啦，再繼而的話咧，其實響而家咁擠擁去運輸署 counter 排隊嗰度咧，其實我覺得係嗰、那個排隊嘅方式咧，就第一好陳舊啦，第二咧就冇用一啲新嘅一啲即係話我哋可以點樣安排到大量呢啲申請者，而係可以方便啲嘅方法。咁其實運輸署應該係要盡早咧去處理呢樣嘢咯。 OK， 李耀培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嗰个接收唔系好稳定，所以可能咧要企定定讲，或者如果系用紧蓝牙咧，可能都要即系稍微会对正翻个话筒讲咧，个接收会好啲。系林志恩， 好， 嗱头先会好啲。 好， okay. 请继续。 嗱，头先我哋咧都提到咧嗰四间牌照事务处之间个分工问题啦。咁我哋睇翻啲数字咧，就系香港同九龙牌照事务处咧，其实佢哋合共就处理咗81% 要处理嘅事项嘅。其实点解咧会系主要系个工作量系集中喺呢两个嘅事务处咧？系咪如即系运输署所讲，就系佢哋几个办事处嘅定位其实都唔同啊？ 而家運輸處有四個即係話唔同嘅地區咧，一個就係金鐘啦、長沙灣啦，一個就沙田同埋觀塘啦。咁以觀塘同埋沙田咧，佢只係做一部分少量嘅一啲申請嘅啫。咁以比較我哋叫齊全咧，當然係全部喺金鐘上方面。咁而長沙灣咧都做到大部分嘅一啲申請嘅。咁但係不過大家都明白，我正話講嗰三笪地方咧，其實用車量而家最大嘅車主或者係申請者咧，就喺新界。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喺新界要出嚟咧，第一咧佢一定去咗長沙灣，去唔到長沙灣而係比較上係耐嘅時間咧，佢哋再去金鐘。咁所以喺金鐘同長沙灣咧，就對於即係續牌嘅申請咧，就嗰個量咧係非常之大。 嗯。 李耀培啊，你头先咧提到话你建议而家牌照事务处要改善佢嗰个排队轮候嘅安排啦。其实我见到审计处咧就建议呢个运输处可以考虑翻之前佢哋试验过咧有个派筹嘅服务嘅咁。唔知道你印象入边呢一个派筹嘅试验计划其实又做成点咧？因为我睇翻个报告话，其实都几多使用者咧满意呢个安排嘅、嗯。不过最终运输处咧就系话喺个实际嘅即系操作上面佢哋遇到困难，所以就唔会考虑。你自己以用家嘅角度嚟讲，其实派筹系咪一个好嘅处理方法咧？ 嗱，派筹咧系一个方法之一，但系系咪最好咧？嗱，我嘅举例咧，因为而家派筹咧就会可能造成一啲咧，我哋叫做派筹党， 嗯， 即系话好多市民去到，但系可能咧有好多人就攞咗好多筹先至到佢。咁呢个咧喺运输处嘅职员咧，可能唔想见到，亦都唔想争拗嘅一个部分。咁所以派筹本来咧系一个方法，但系当然啦，呢啲系一啲古老嘅方法嚟嘅。咁系咪而家可以做到一啲更加好嘅派筹嘅方式咧？咁我就提议翻咧，就话其实运输处都用过一段时间，但后期就冇用嘅。咁其实咧，而家最大嘅问题咧，譬如我作为车主去到申请牌照咧，我要排队，咁排一排队咧就可能有三四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里边咧，佢系唔可以食嘢，即系佢一离开咧就冇得再翻入嚟噶啦，甚至当讲笑咧，连小便都唔够胆，即系食嘢同小便咧，佢都要夹硬死忍喺度咧三四个钟。咁呢个系对于、 啊、因为我排过七个钟喎，四月四廿嗰阵， 对于嗰个车主系非常之唔公平同埋唔方便。咁但系系唔系可以用派筹咧？我觉得又可以用一个方法咧，就话譬如每一间运输处咧，佢都知道自己每日嗰个量可以做到几多。咁其实佢可以咧，一开放一段时间咧，就所有车主就去一个 counter 嘅位置咧，将佢自己嘅申请表格咧，全部递入呢个 counter。递入呢个 counter 之后咧 ，counter 嘅职员就接收咗咧。佢就係一路數咧，就會俾翻一個編號啦，甚至咧俾翻一段嘅時間。譬如話一至一百可能係九點鐘，二百至三百可能係十點鐘之類咧。咁換句説話講咧，攞咗籌嘅車主咧，佢亦都可以咧調轉咧呢啲時間，原來有三個鐘，佢就可以去自己食下飯啦，去下洗手間啦。或者是做一些嘢，然之先再翻去，就好过而家咧，佢哋咧系好惨咧，就要真系个人 physically 咧，即系个人真系要喺排队咯。咁其实呢个方法系咪最好？唔系，不过就话呢个都系对于排队嘅人咧，比较上我哋叫做 flexible， 即系比较上咧可以有宽松啲俾佢哋。咁亦都运输处咧可以睇到当日有几多人嚟，咁咧佢嘅时间可以做到几多。咁、因为最后呢都要嗰个申请者呢係面对 counter 呢，佢要 check 晒佢啲文件啊，甚至要交费啊，要即係啲同事可能要问嘅啲嘢呢，咁嗰度呢係会比较长嘅。咁但係就唔需要呢，就係每一个都係要等完做完之后先另外一个，佢又唔走得嘅话呢，咁、其实係咪可以利用下呢啲咁嘅方法做一啲缓冲，然后等一等之后做有冇啲更加好嘅方法？ Okay， 这个就可以即时用啦。 除咗排队上面咧，都想就住个工作流程有冇改善嘅空间，想即系请教下你意见嘅。嗱，因为审计处咧，佢都指出嗰个牌照事务处个服务效率咧，喺2020年咧就只有89%， 就达唔到咧运输处咧定下咧喺十个工作天入边咧提供服务嘅95%嘅服务承诺。咁喺嗰个工作流程上面，你觉得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 絕對可以嘅，因為我諗車輛立牌費唔係淨係香港專有啦，包括我哋國內啦，包括全世界咧，其實都有大量嘅車要去立牌嘅。咁但係唯一就係我哋香港點解需要嗰、那個審視啊、時間啊或者咁耐咧？咁我呢度我覺得運輸處應該作少少檢討啦。同埋參考一下其他地方嘅運輸處，佢係需要嘅時間幾耐，或者係每一隻我哋叫做個申請嘅時間，從而對比翻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嘅問題，究竟係人為嘅耐咗啊， 由于电脑嗰个轻机嘅问题咧，又或者咧，原来某一啲即系话嗰个文件嘅一个审核嘅程序， okay. 原来系好陈旧嘅， 咁就睇下有冇可以改善嘅， 系咪可以悭到啲时间？ 好啊，唔该晒。 呢啲文书处绝对又可以做一个 好，唔该晒你，李耀培，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43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22宗核酸检测同208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119,437宗。新增确诊有15宗是输入个案，其中4宗是寻日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其余11宗是在第三至第五日的核酸检测发现。学校呈报多8宗的阳性个案，来自7间学校，涉及7名的学生和1名教师。其中一间学校的2名不同级别的学生来自同一家庭，家人的测试亦都呈阳性。另外，医管局呈报多8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069人离世。海关拘捕一名32岁健身中心女职员，她涉嫌使用虚假商品说明及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销售健身服务，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早前接获举报，话一间位于九龙湾的健身中心有职员向一名顾客销售永久健身会籍的时候，讹称可以按月分期缴付费用，但顾客付款的时候发现健身中心一次过收取成笔的会籍费用，于是要求取消交易。职员话，如果取消交易，之前购买的另一个健身会籍将不能继续使用。两名顾客最终缴付了12,000多元，购买一个为期40个月的健身会籍。被捕职员涉嫌在销售健身服务的过程中，向顾客就付款方式作出虚假声称，并对顾客施加不当的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顾客购买健身服务。葵涌安任村空任楼下午3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上午大约11点完成行动。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或者考务人员需要在第二日参加考试或者担任考务工作，当局呼吁他们在今晚8点前到受限区域的临时采样站优先检测，尽早在第二日取得检测结果。任何在今个月21日至今日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2个小时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9日或者之前接受强检。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间的寺庙举行宗教巡游活动期间，车队中的一架花车撞向架空电缆之后起火，至少11人触电死亡，包括2名儿童，另外有15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起火的花车大约2.7米高，当地警方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巡游路线下的架空电缆是会暂时关闭电源，但今次花车的高度不会触及电缆，因此没有切断电源，估计是花车上的装饰触及电缆。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 Twitter 表示，向死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并承诺是向死者的家庭发放20万卢比，折合大约20,000港元的财政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咧，西沙路因为道路工程，西沙路近暨岭下路围一段咧有封路噶。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黄竹湾。咁就喺西沙路近暨岭下路围，因为有道路工程咧，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黄竹湾。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近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必加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审计处就着运输处提供的车辆签发牌照和检验服务做了一个报告，就看看里面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如果你最近或者是在疫情期间都试过使用运输处一些新领牌照或者续领牌照的服务，都有些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林子欣，现在我们跟听众温先生先谈下。温先生你好。 是你好。 嗯，是温先生请讲 啊。是我呢就是一个汽车商人来的。咁呢我就对运输处嗰啲服务呢就有啲意见。咁是第一呢就是运输处本身而家嘅服务嘅地方呢就唔够嘅。即係啱啱正如李生所讲呢就得长沙环同埋金钟先可以做到嘅。咁有一啲情况呢就係点解啲人要逼埋一齐呢，就係、是如果你嘅保险係同你嘅牌费係同一样嘅时候呢，咁保险公司呢係唔会喺四个月前呢就俾一张叫做补充支书你嘅。咁保险公司呢就只会喺你臨夠期嘅时间呢就大约两至三个礼拜先出俾你嘅。咁好啦，咁你有啲车嘅揸车嘅朋友呢就需要去验车啦。咁验咗车之后呢又要等保险。等完保险之后呢就那个时间呢就会好 tight 啦。咁佢哋呢就用唔到运输处其他嘅服务嘅，例如book 时间啦，又或者係 上网 咩咩二嗰个啦。咁嘅局住咪要去运输处申请牌照排队囉自己。咁第二个问题呢就係运输处呢就即係几十年都冇变呢，就係运输处嘅文件呢就好多嘅。譬如好简单，我想 ABC 呢架车就转落去一二三嗰个车嗰度呢，我要总共要填六张表格嘅。OK， 咁六张表格呢填漏一张填漏一样嘢呢佢都唔同你做嘅。好啦，咁我咪又要去喺嗰度呢，咁我咪又排队囉。就好似正如李生所讲，我要排三个四钟头，即係三至四个钟头嘅。係啦，咁唔係我想唔排喎，係我一定要排喎，因为 所以呢就衍生到呢有一啲車行出嚟呢就係、是、幫人排隊喎、 嗯、 OK 咁譬如喺啲元朗啊屯門嘅地方呢因為佢哋冇運輸處嘅寫字樓嘛或者冇運輸處嘅辦事處嘛咁佢哋咪俾啲文件呢啲車行去排囉咁好啦咁佢哋排佢哋唔會一份㗎嘛佢哋係講緊五份啊十份啊二十份㗎嘛咁、 嗯、 好啦排一個跟住佢又再轉頭又再排咁每一日呢就你佢就喺度循環咁樣做咁我哋排後面嗰啲呢就會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就越嚟越長啦 嗯所以温生你係咪建議應該要增加呢啲牌照事務處嘅地點嚟去消化呢啲車輛增幅嘅需求呢 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問題係點解佢唔會再用一啲比較 modify 啲嘅即係而家咁嘅情況仲係用緊要六張 paper 去做一啲咁嘅車輛過户或者係調車牌號碼呢即係咁樣係好唔環保啦係咪第二就唔係個個都識填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可以簡化咗佢呢是不是、啊、 簡化一些表格。温生啊另外我亦都想請教呢你剛才提到很多人呢可能沒有辦法使用個預約同埋呢運輸署經常請啲市民可以考慮呢用一啲網上申請嘅服務。其實你睇個原因係乜嘢 咁我個運輸署我個保險都唔知道我幾時有嗰、那個預約。即係我覺得未攞到份保險入面 new for。咁我點去預約呢、 嗯、 好啦我預約咗我就去唔到。好啦而家嗱好簡單啫淨係講佢 close 咗嘅佢其實呢冇人知道佢係4月21號嘅即係佢後尾先至講話4月21號開返啦你知唔知佢係排到5月6月㗎 嗯 係咪先咁排到5月6月咁因為人哋保險公司話喂我唔會出份驗書俾你因為你要排隊我而出份驗書俾你㗎嘛、 嗯、 你明唔明啊係大家逼埋喺同一個時間唔夠時間做咁咪焗住要有啲人自己上去做囉、 okay. 或者係交俾啲車行做囉。 OK, 好啊多謝温先生嘅意見啦。咁啊林志恩、 嗯、 其實呢講到啊温先生就講到話有即係兩間嘅主要大型嘅牌照事務處呢嗰、那個工作量特別龐大啦。不過睇返審計報告呢其實原來運輸處呢係冇備存個別嘅牌照事務處工作量數據嘅統計㗎喎。而我哋頭先呢點解講話主要係香港同埋九龍牌照事務處處理咗超過八成嘅申請呢其實呢個都係透過審計處嘅估算嚟去做返嘅咗。咁、嗯、審計處嘅估算呢就係而家喺香港牌照事務處和九龙牌照事务处每名职员处理的事项的宗数呢就大概是观塘和沙田即另外比较小型那两间的 1.5 倍所以就着这一点上面审计处都认为运输处是应该更加灵活地去调配各个事务处的人手的、 嗯、你讲开这个数据的问题其实我都知道审计处它就主要是审查每一个政府部门的绩效过去我都知道政府部门其实它每年都会有一份叫管制人员报告的咁就去交代翻佢成个部门嘅一啲预算同埋开支啦，同埋佢会列出一啲表现嘅指标嘅。但我睇过咧咁多年即系审计处嘅报告咧，佢都会有一啲章节咧就去点评咧呢啲部门嘅绩效嘅问题。咁部分咧就系源自咧，譬如佢哋嗰啲嘅表现嘅记录啊，系保存得唔好，或者佢有啲数据咧，其实本身系冇收集到嘅。咁所以咧，头先你提到嗰个状况就系、是，其实原来运输处咧，佢下边嗰四间牌照事务处咧，个别嘅工作量咧系冇即系数据。統計咧，呢個本身咧都係一個即係公共行政上面問題，亦都係有時我哋做政策研究嘅時候咧，攞唔到政府嘅一啲數據，原因係因為佢本身冇收集到呢一啲嘅數據。咁所以我見到咧，審計處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個建議咧，就係、是、希望運輸處係可以更加運用到個科技咧，去衡量佢嘅服務表現嘅。譬如就係即係佢可以統計一下究竟嗰一啲嘅申請嘅日數，同完成處理嘅日期究竟係幾多日啊，同埋嗰個排隊時間處理嘅數據咧，其實佢都可以有多方面嘅整理去即係增加佢服務上面嘅表現。 嗯，因為如果冇呢啲數據咧，大家就好難去衡量到底係人手問題啊，定係即係其他方面譬如頭先阿温生講到係咪一啲即係表格方面可以整合嘅問題啊咁。嗱、嗯，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揾其他嘉賓同我哋一齊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陈故事 again。 今日呢我哋又有一个英文嘅急口令呢就考考大家嘅。呢、这个呢就係练习呢 S 音同埋 SH 音嘅分别。S 音当然係 S 啦， SH 音係 SH 啦。呢、这个句子呢就係呢啊唔該搵人教教啊 Sylvia 点样去游水啦，咁令到佢唔好沉啦，咁样佢话 Someone should show Sylvia some strokes so she shall not sink。 听住 Someone S 啦， should show SH 啦， Someone should show Sylvia， Sylvia S 啦， Someone should show Sylvia some strokes， strokes 啦亦都係 S 啦， strokes， so someone should show Sylvia some strokes so she 大家都知啦 SH。So she shall not sink. Shall, S-H-A-L-L, shall not sink. 所以呢就令到佢呢係唔會沉咗落去嘅。Someone should show Sylvia some strokes, so she shall not sink. 咁大家分返好啲 S 音同埋 SH 音啦。咁講到呢度大家慢慢自己練習。OK,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在葵涌安任村康任楼围封强检的行动是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顺序地落楼进行检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这个时候还有另一位听众张先生打了进来，想讲一下关于运输署的牌照申请服务方面他的一些提法。张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姓张，系。 嗯，请讲。 听到就话审计署嗰、那个嗰、那个牌照嗰个嘅服务有啲好多啲积压啊，排队排好耐。咁我嗰个经验咧就系、是、唔知系咪同佢讲嗰个时期吻合。 嗯，你嘅情况系点啊？ 十二月尾啊， 嗯， 就要换嗰个行车证啦吓。咁就我系用 walk in 噶。 嗯。 即系我冇预约嘅，因为佢预约可以嘅，就网上预约佢嘢另外一条龙嘅。 嗯， 咁就 walk in 咧，佢又另外一条龙嘅。 嗯， 咁有啲头先有个观众讲咧，就话有啲车行一个人揸几份表，佢又另外一条龙嘅。 嗯， 咁我自己个经验咧，就我朝头早十点零钟去啦，咁我八个字到咧就搞掂咗咯。 嗯。 咁对我嚟讲，我就可以接受，我觉得。 嗯，张生，请教你系去边一间嘅牌照事务处嗰度办理你嘅申请？ 金钟。 哦，都系金钟。 系。 嗯，咁而你嘅经验就系、是、都系用咗八个字左右啫。 系咯，系咯，系咯。 嗯。 咁我唔知系我嗰个时段同而家话有问题嘅时段系咪重叠咗？ 嗯，因为你嘅情况就系上年年尾系咪？ 系啊，系啊，旧年十二月尾嘅。 嗯， 因为我的车一月头到期的嘛， 是 是咯，咁同埋嗰个张 form 都唔系好特别啫，唔系需要填好多嘢啫，系咪？ 嗯， 咁就嗱，我的车就要验车，咁你之前你去搵人验咗车，咁但系你呢啲文件你去到个运输署之前，你预备好噶啦，系咪？ 嗯， 咁你如果唔系第一次续牌都有经验噶。 嗯， 系咪啊？同埋你仲有一样嘢咧，点解会快咧？我嘅观察咧就系、是、有啲预约嘅窗咧，佢冇人咧，佢咧就你walk in 排队嗰啲咧，你又可以转去另外嗰个预约嗰个窗。 嗯， 咁我哋咪 walk in 嗰啲又可以悭翻啲时间。 嗯，所以现场嘅职员都有做一啲调配，去到缩减轮候嗰个人数嘅。好啊， 呢个咁。呢、这个咁嘅安排咧，我对上两年已经有系有个咁嘅经验噶啦。 OK， 好啊。 以前真系好谷气嘅， 嗯， 见你撞着个拿住四五份咧，佢已经棘住喺个窗口就好啦。 嗯， 而家咧就分流咗。 OK， 好啊。 最单就我嘅经验。 好啊。 就系咁样。 OK， 好啊，多谢张生的观察啦。咁啊，张生就话佢喺旧年嘅年尾去咗做一啲牌照嘅申请啦。咁佢嘅经验咧就系八个字左右咧就做好咯。咁就同最近啊一啲轮候时间比较长啦嘅情况咧就有个分别喺度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呢个时候咧都请嚟一位议员咧同我哋讲下关于咧审计报告入边嘅种种建议，佢点睇同埋会唔会有啲咩嘅跟进吓？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陈恒斌议员喺度噶，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我系陈恒斌。 陈恒斌啊，我留意到咧，其实你早喺疫情嘅时候咧，已经有提出咧，就系关注到啊市民咧去做一啲牌照申请嘅服务咧，可能会出现一个积压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到啦，上个星期运输署恢复有关服务咧，哇，见到咧系有一啲办事处咧系排起长长的人龙，甚至是打晒蛇饼咁样。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说都预计了，或者市民一早都跟你反映了是有机会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都是在我们预计之内的，因为在疫情期间有一段时间是暂停或者是有限度服务，有部分的车辆其实就已经到期或者很接近它到期的时间，甚至乎有些人牌都差不多已经到規定的時間一定要去換領嘅，咁所以咧喺一開翻之後咧，大家其實都係搶住喺佢截止期之前咧，或者一個車牌行車證到期嘅時候咧，係盡快去更換嘅。咁所以出現嗰個長龍咧，係我哋預計之中嘅事嚟嘅。 我哋头先咧就倾嗰个关于派筹嘅问题啦。咁其实运输署喺2015同2016年都试过嘅，咁系但后来就认为嗰个效益有限就停咗。你认为其实呢一个系咪仲有条件可以再做咧？因为运输署都有解释，就系有啲即系申请人就可能一时间系交超过一项嘅申请啦，或者唔同类别嘅申请，就令到嗰个派筹好难。你接唔接受呢个讲法咧？ 这个是事实来的，因为是买 counter 呢是可以处理几个的 case 的，甚至乎有些车行呢是帮他的客呢去大家的表格呢，那这样东西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的。那所以在派筹的方面呢，其实亦都可以这样讲，是可以预计埋这类的情况之下派筹都得的。那就派筹始终呢都可以减少人流的聚集，以及是即是为了疏导大家不用那么辛苦在这里等的。即使你在疫情之下，虽然你说现在疫情开始回好啦，咁一开放之后呢，如果有大量人聚集呢，其实亦都係增加咗感染嘅风险嘅。咁甚至乎呢，喺即使检测站最后都可以做到电子派筹嘅情况呢，咁我相信运输署呢其实都可以考虑下再次引入呢类派筹情况嘅。咁就可以减少大家哇要晨早流流啊，企足一日啊呢种情况。我觉得派筹始终都係有佢嘅好处，希望运输署都要考虑囉。 除了最近的轮候时间很长之外，其实这个审计署检视了牌照事务处整体的人手需求，就一个发现，就说他们在19至20年处理牌照申请的宗数跌了，但是人手不减反升，虽然多了人手少了个案要处理，但是满足到10日内提供服务需求的个案的数目也都是少了的。怎么样看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即我们一路加人手下去就够呢？定是应该再要配合其他譬如善用科技、等等的措施，去到令到我们的牌照处理更有效率呢？ 通常呢一是讲排队很长又或者很多个案的时候呢，政府部门一定是想着加人手的。咁加人手呢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問題呢？而家加嘅人手都唔係處理櫃台嘅賣櫃台嘅工作，而係後援嘅工作。咁加咗咁多人手，對於成個工作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得到個進度呢？我覺得兩者係冇直接關係。因為如果你嘅程序唔去簡化，甚至乎唔引用一啲嘅新嘅科技，只係一味呢靠人手，左手交俾右手，右手再交俾左手呢，咁我哋嘅工作係唔會有任何改善，亦都唔會快咗嘅。咁所以我從來呢对于这些增加人手是不是可以解决个效率问题，我从来都不会画上个等号的。反而呢，我认为运输署呢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呢是去加快它电子化的进度。甚至乎我们见到内地 他哋辦證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即日啦，甚至即時啦去辦啊。有部分係自助 counter 去辦咧。基本上而家要喺運輸署辦證嘅，基本上都係一啲好常規化嘅一啲工作啦。譬如話架車要續證，咁你要個人去做乜嘢咧？架車續證基本上啲資料就喺齊張文件裏面。若果係電子可以做得到嘅，寄翻嚟俾佢又得，又或者好似櫃員機咁。你埋去交料，交完資料之後齊咗咧，佢即時可以印張證出嚟都得。咁所以我認為咧，而家喺運輸署裏面，我覺得過去嘅做法就係一味加人手，但係而家經歷咗咁耐甚至疫情之後佢冇服務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運輸署應該係更加快速地去推出佢電子化嘅服務咯。 嗯，讲开电子化的问题咧，其实审计署都有一啲数字系关于即系网上申请牌照服务咧，其实嗰个使用率系低啦。咁而网上续领咧，其实都系占同期申请嘅32%。你认为其实嗰个网上服务嘅使用率偏低嘅原因喺边度咧？ 嗱，通常咧网上申领正式嘅驾驶执照咧个比率系高啲嘅，但系咧真系续领个牌照咧就系、是、比例系好低嘅。咁我相信咧呢样网上续即系申请咧正式牌照嘅时候咧，就系佢系有可能系有代办帮佢处理啦。咁所以令到咧嗰、那个速度系快咗，就亦都会有人去做。但系咧要个市民自己上网做，可能搞一轮又唔系好適用，又或者唔係好熟悉嗰個情況，甚至乎咧上網要等好耐嘅，上去排隊即時可以領取得到咧，呢樣嘢都會令到市民咧係即係選擇去直接去申領，就唔做網上去領取啦。咁所以呢樣嘢我都覺得係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嘅，譬如話喺網上去申請嘅時候，係咪嗰個時間可以加快？將呢個時間同直接去門口排隊嗰個時間咧，係即係逐漸拉近，兩者分別唔係太大咧，亦都可以鼓勵到多啲人係即係喺網上去申請續一啲牌照 嘅。另一個網上申請使用率偏低嘅原因咧，會唔會係同宣傳不足有關咧？因為見到審計報告都提到有調查話咧，有30%嘅即係服務使用者咧係唔知道可以透過網上去申請。咁但係我哋問翻運輸署咧，原來而家咧佢哋已經就住12項嘅牌照咧推出咗網上申請嘅服務。喺呢方面，我哋可以點樣做好啲嗰、那個即係公眾可以知道佢哋有呢、這、一個渠道，就唔需要親身去到柜位嗰度排长龙咧？ 嗱，几样嘢嘅，一个咧就系宣传，当然系唔足够嘅，即系因为大家有知道佢网上嘅续领嘅话咧，咁究竟系咪一个比较方便同埋直接嘅方法去可以获取得呢啲嘅资讯同埋呢啲嘅服务啦？另外，网上嘅申领系咪 user friendly 啦？即系会唔会好复杂？搞要得一大轮，分分钟又唔得，又跳翻出去，又要再入过咧？咁呢種情況都會直接影響咗網上申請嘅嗰個使用率嘅。咁我認為咧，就一方面要簡化個程序，第二咧就係要即係做一啲嘅宣傳，咁令到市民咧其實唔使排隊，亦都可以做到呢類嘅工作咯。 咁亦都想請問一點咧，就係即係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咧，即係將來會點樣跟進審計署嘅一系列嘅建議咧？ 通常呢呢类嘅审计报告呢返咗嚟之后呢，我哋都会係即係俾我哋嘅委员去查阅啦。跟住若果委员呢认为有边啲要点呢係要提出嘅，咁就可以喺交通事务委员会里面提出。不过我都知道呢，运输署嗰方面呢，佢都係就住电子化或者全面推动电子化呢係做緊啲功夫嘅。咁可能稍后会有啲公布啦。咁但我认为呢就係、是、全面电子化呢个大势所趋嚟㗎。冇理由即係逐張證要去排，即係成日隊嘅，呢個係完全唔科學，亦都唔符合現實嘅情況。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吸取呢一次嘅經驗啦，運輸署係可以喺電子化嗰度咧，係做得更加廣闊一啲，咁令到市民咧都可以唔需要大費周章。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恆斌，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好，拜拜。 陈恒斌咧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噶，我哋咧都就住今次审计署嘅建议咧向运输署查询啦。运输署方面嘅回应咧就系佢哋欢迎咧审计署嘅建议咧，亦都大致同意审计署嘅观察啦。会咧系就住佢哋提出嘅建议措施咧，进一步提升车辆牌照同埋检验服务。咁咧就亦都提咗市民啦，而家咧有12项嘅牌照咧系可以透过网上申请噶，大家咧就唔需要亲身咧去到事务处嘅柜台嗰度咧排长龙去做呢啲相关申请啦。好，呢一节自由风，自由风倾到呢度，我哋跟住咧有交通消息。 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沙路较早前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近住企等下路围的这一段西沙路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而家西沙路在马鞍山方向近大洞村一段就车多少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窗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用关乎到天然气的供应短缺问题，天然气的后市咧，那个上升动力更加明显嘅。油价我谂都应该跌唔到乜滞嘅，天然气急升的话咧，煤炭啊、油价都被佢扯上去。 恒生指数收市报19,94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系1,251.4亿。恒指夜期4月份报20,005点，升78点，成交系超过2,7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美团147.9升2.6，腾讯控股334.8跌1蚊，盈富基金20.14冇起跌，招商银行44.4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8.74升4.4，京东集团219.8升7.6，中国海洋石油10.46升6.6，阿里巴巴84.55跌3毫。跌3.5，南方恒生科技3.93升9.4，友邦保险76.5升1.65。五大升幅股份：神光科技、山东新华制药股份、瑞远智控、企展控股旧股、创梦天地。五大跌幅股份：卓航控股、建星物流中国、希美资源、海纳智能、顺基沙溪。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48，日元127.8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4，人民币6.552，英镑1.2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港金系报17,79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5.5美元，卖出价1,896.44美元。港汇指数98.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较早时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之内曾经有意外噶，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东九龙走廊东行嘅车龙啦，排到去加士居道近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翠屏岩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至到立德台这一段稍为多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东涌宇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5月1号开始放宽一啲嘅入境限制啊！旅行社常务董事袁振宁， 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包括航班检疫安排，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都唔系好简单嚟去旅游。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冇一个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七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喺继续节目之前咧，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安任村康任楼围封强检嘅行动咧系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顺序咁样落楼进行检测。林志恩在这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上网电价。其实所谓上网电价就是政府鼓励私营界别用比一般电费高的价格向两电转售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一个政策来的。将这些可再生能源接驳上去那个电网那里买回给电力公司，所以我们又叫做上网电价。唔經唔覺咧，原來計劃已經推行咧接近4年啦。根據環保根據環境局嘅講法咧，其實嗰、那個計劃都算係受市民歡迎嘅、哦，因為近4年嚟咧，佢哋係接到有20000個申請啦，當中咧係有18000個咧已經獲批，估計咧每年咧係可以產生3億度電，可以應付咧90000個家庭，即係成個中西區住户總數嘅電力需求啊。嗱、一個咁受歡迎、咁受市民歡迎嘅計劃咧。政府咧就最近咧有一个宣布啦，就係、由星期三即今日开始咧就会下调啊呢一个上网电价嘅每度电嘅售价，由现时咧係3至5蚊咧係下调到2.5到4蚊，个减幅咧就係16%到25%不等。啊，做咗呢一个情况之后，会唔会减低啲市民啊参与上网电价计划嘅吸引力咧？ 嗱，我哋讲翻咧，即係政府其实点解会下调嗰、那个即係收購價咧，就係、因為咧佢指出咗而家咧私營界別同埋市民咧，如果你要自己發展呢啲分佈式嘅可再生能源系統咧，個成本就平過之前。咁但我今日咧就留意到有啲環團咧就唔係好同意咧，即係當嗰個成本下調嘅時候咧，政府亦都即時 調低嗰個回收價，佢認為唔係一個啱嘅時機，係因為咧，如果當嗰個投資成本其實係低咗，咁但係你政府回收呢啲電咧個回購價又低咗嘅話咧，會唔會減低市民去裝呢啲可再生能源設施嘅意欲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第二咧就是、因為佢哋攞翻咧即係政府上一年公布嗰個氣候藍圖出嚟啦，咁因為當時咧政府就定咗一個目標嘅，就希望將咧太陽能發電嘅目標咧就定喺燃料組合嘅1-2%，但其实现在的目标就未达到的，所以这些环团就认为，咦，你又同一时间你又减那个上网电价的话，会不会降低市民安装这些设施的意欲，令到更加难到达标呢将来？这个就是部分环团的意见来的。 要討論呢個問題咧，就要知道到底咧政府下調咗上網電價咧，會喺幾大程度上面影響到公眾參與呢一個喺即係可再生能源嘅電力市場嗰個興趣啦。嗱，因為咧根據頭先阿林志恩你所都有提到啦，其實咧現時咧有好多嘅一啲發電板啊，即係咧佢哋去做呢啲可再生能源啦，可能大家都有經過新界啲村屋咧會見過，就會裝好多咧太陽能嘅發電板咧喺自己嘅屋頂嗰度啦，又或者咧喺一啲商業大廈嘅天台啊，或者係一啲比較空曠嘅地方咧，大家可能都有機會見過。嗱，呢一啲嘅光伏電板咧，根據一啲環境工程師嘅講法咧，就話由於近年內地咧係好大力咁樣樣咧鼓勵呢一個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啊。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電板嗰個價錢咧，近年係有所回落啊。講緊個回落個價格咧，甚至有工程師講到咧，係即係超過五成啊，甚至去到八成咁樣樣。咁既然嗰個成本係大幅下降，即使嗰個回報係嗰個電價嘅回報係降低，亦都咧環境局嘅講法咧係唔會影響到咧十年目標嘅回本期啊，所以咧都相信咧市民咧係仍然會有個足夠嘅誘因咧去參與嘅。 嗱，咁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因為我知道而家聽緊嘅聽眾咧，就有一啲其實都冇參與到呢一個咁樣嘅計劃嘅。咁對於一般冇參與呢個計劃嘅市民嚟講咧，今次又有冇影響咧？嗱，因為咧過去其實兩電咧就係用高過一般電費嘅價格咧去買翻呢一啲即係用一啲再生能源嘅發電嘅即係電噶嘛。咁但係咧而家佢個回購價平咗啦，咁對於我哋一般人交嘅電費又有冇影響咧？咁而家暫時政府就未有公布咧，即係對於嗰個電費嘅減幅嘅影響嘅。 即如果他们收的电价是便宜了，这件事也都可以反映在我们那个电价上面，即是所谓羊毛出自羊身上嘛。可能这个政策也都是会得到比较多市民的支持。听着节目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去即参加上网电价计划呢？或者如果你本身都有兴趣考虑这个计划，在自己家里的天台可能都装回这些发电设施，听到今次的消息是会下调上网电价的回购价之后，又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决定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一起倾下。林之恩，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一间太阳能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跟我们讲一下。电话旁边就有梁展鹏在这里。梁先生你好。 是你好。 梁先生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政府咧今次去下调上网电价，其中一个理据咧就系提到，由于本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咧已经系几年啦，有好多人参与喺个市场度，令到系统嘅成本咧系大幅下降，咁所以咧就认为，即使我哋用一个平啲嘅电价去到收市民去发嘅每度电咧，嗰个诱因都系足够啊。你观察到个市场上面系咪有呢个情况咧？系咪而家装呢啲电板系平咗？好多咧， 系嘅，个情况系嘅。咁其实咧，电板个价钱喺呢两三年咧，其实个变化又唔系话太大嘅。但系偏偏其实喺2018年之前咧，我哋之所以咁成功喺过去嗰三年啦吓，即系突然之间装咗咁多嘅太阳能系统咧，相信系有两个原因嘅。咁喺2018年之前咧，其實喺中電嘅記錄咧，我哋每一個月大概平均都係得一個申請嘅啫。但係自從有咗上網電價，同埋屋宇署放寬咗好多村屋可以喺天台安裝一個2.5米嘅太陽能棚之後咧，呢兩個原因就導致咗每一個月嘅安裝嘅太陽能系統咧，係以接近1000個咁樣嘅增長，即係我哋呢個行業咧。 是以1000倍咁嘅增長。 嗯， 而令到咗我哋可以攤分咗，譬如作為工程公司嘅本身嘅成本啊，營運嘅成本，所以變咗喺過去呢三年同三年之前嘅安裝嘅價錢咧，就可以下調咯。 嗯，可唔可以有啲數字分享一下？譬如三年前，如果一個市民要喺自己村屋嘅天台嗰度去安裝一個電板，同而家三年後個價錢爭幾遠咧？ 其實個價錢都係差唔多嘅，平均我諗市面上大概如果一間村屋咁樣啦，可能大概20多萬咁樣，或者10多萬平嘅都做得到嘅。OK，平均20萬到啦。 嗯， 只不過問題係咧，如果喺三年之前。如果你用咗20萬去安裝，可能要二三十年甚至50年先慳到電費， 嗯， 先慳到呢套太陽能系統嘅成本翻嚟， 嗯。 但係自從有咗呢個5蚊嘅回購價之後咧，就令到因為係高於我哋個電費成3几倍， 嗯， 咁就長遠10几年嘅時間咧，就可以有大概50几万嘅收益， 嗯。 對比起個成本20多萬咧，其實大概5、6年就翻到本。 但阿梁生，你頭先係咪亦都講到話，你哋啲工程公司因為多咗申請，所以可以分攤到一啲費用咧？咁點解你頭先話三年前係20多萬，咁而家都係20多萬？咁個成本個減少係去咗邊咧？ 其實三年前冇錯，會高於20多萬。對唔住， okay, okay. 即如果係個物料嚇各方面嘅成本， 嗯 啊。咁sorry 喺呢度讲，要纠正翻，系啦。咁三年前系个成本系会高啲嘅，系啦。即如果计埋嘅公司嘅成本啊，营运成本咁样。 嗱，我哋头先咧就主要系讲紧嗰一啲嘅太阳能嘅发电板啦。但事实上咧，呢一类型叫做分布式嘅可再生能源装置咧，仲有边一啲类型咧？同埋如果要投资落去嘅时候咧，其实个成本咧个分别有几大？ 咁呢個範圍比較廣，譬如亦根據翻環境局而家個政策啦，因為以香港比較密集式啦，所以咧其實我哋暫時香港咧大部分都係以分布式嘅形式咁樣去安裝，唔似得好似譬如國內啊或者歐洲啊北美國家，佢哋可以成個山頭都裝曬太陽能板，直情係一個大型嘅發電廠咁樣嘅 ，OK， 但係香港做唔到，冇咁嘅地方。而只係得主要都係天台，所以就算天台我哋做到最大嘅天台啊咁樣，其實都算係分布式。咁其實外國咧已經玩到好誇張㗎啦，就係唔會俾錢你，而係俾一個山頭或者俾笪地你 ，OK？ 咁你哋拍賣啦，越平價，日後你起到呢個太陽能發電廠，賣出嚟嘅電俾翻市民，總之你哋越平咧。你就會中咗個笪地啦，咁樣，咁呢啲叫做拍賣式。 嗯，你頭先講到話香港即使係最大型嘅都係分布式啦，咁但係譬如喺個成本上面咧，講緊一般我哋講緊啲村屋係一般嘅住户喺自己個天台嗰度裝，同一啲商業機構可能想用曬成個商廈嘅天台或者啲空曠嘅地方，好大型咁樣樣去到裝，個成本方面又會有幾大分別咧？ 而家其實都係爭啲咁多咯。譬如舉個例，如果係頭先我所講村屋嘅，可能20萬， 嗯， 咁但係如果成個天台咧，其實就要睇個天台嘅大細，譬如以200kW 為例啊，以環境局第二個 level 200kW 為例，可能個成本咧都要300几-400万嘅， 嗯， 係接近成比咁樣嘅， 嗯，嗱咁今 會低少少嘅。 OK， 嗱，咁今次政府下调咗嗰个上网电价啦，咁照计嗰个回本期啊就会变得更加长啦。不如讲下对于我哋头先讲一啲住户可能咧系比较装一啲小型嘅太阳能发电系统，同一啲可能真系即系商业嘅用户，我哋头先讲可能真系要几百万装一个系统嘅，个诱因上面会有啲咩嘅差别啊？ 好啊。嗱，我簡單先講住户方面啦。如果以村屋嚟講咧，裝一套太陽系統，去到2033年，因為呢個係 deadline 嚟嘅，係兩間電力公司同政府簽嘅利潤管制協議嘅 deadline， 仲有11年時間到啦。OK， 咁佢可能一間村屋咧，佢會每年會收到大概原本嚇喺琴日至到琴日嘅制度咧，係每年可以收到大概5萬蚊嘅收益。 咁十一年咧就会收到55万磅。 嗯， 但系今日你申请嘅话咧，就会由5蚊跌到4蚊，即系话每一年嘅收益就会由50000蚊跌到落去得翻40000蚊，乘以十一年嘅话咧，就会得翻44万。所以是55万同44万收益的分别。 嗯。 咁扣除咗20万的安装成本，就变咗佢哋嘅利润呢就会由35万降到落去24万，但係都系赚钱嘅。 嗯。所以如果听你咁讲啲市民都应该有个诱因去装㗎喎。 仍然有㗎，都仍然系好似黄锦星咁所讲，十年内系可以回到本嘅。 OK。 咁但系咧，一啲 利润会少咗。 咁但系一啲市民要考虑系咪投资落去呢一啲嘅装置嘅时候咧，通常根据你经验，佢哋会考虑啲咩因素咧？即系除咗个回购价之外， 佢哋会考虑可能系合唔合法啦。吓、啊，譬如头先我所讲有第二个原因令到2018年之后上网电价嘅申请点解咁多咧？第二个诱因就系因为可以喺村屋嗰度起一个。高 2.5 米又唔超过一半咁上下嘅太阳能嘅棚，可以協助佢哋喺村屋仍然有一啲活动，譬如晾衫啊，甚至烧嘢食啊，以及最重要呢可以为佢天台顶楼嗰一层去做一啲隔热啊。 嗯， 因为香港都越嚟越热，佢哋可能放咗工返嚟有时开冷气都要开个零钟头先至开始舒服㗎。咁但係装咗太阳能棚嘅话呢就会做到呢个效果啦。 OK， 嗱，讲咗啲一般住户啦，咁对于一啲发电规模比较大嘅商业住户方面，嗰、那个诱因系唔系其实都系仍然系有咧？ 我觉得个诱因就会大减啦。 嗯，点解咧？ 吓，咁原因系因为咧，譬如一般住户佢攞十几廿万出，其实以一个业主嚟到讲咧，系可以攞得出嘅，我相信。OK， 喺香港市民。但是通常做到中大型系统是 kilowatt 计出来呢，他们11年后呢，这11年呢是可以收到大概880万的成本，扣了400万。但是通常呢他们不会拿400多万出来我来安装，而是他们会找一些可能金融机构去融资。 嗯 嗯 ,OK, 但是金融机构呢就会 charge 佢哋一个叫做 cost of capital 啦，即係融资嘅成本。咁样嘅话呢可能都已经接近 10%。 嗯。 於是乎佢哋原本800多万扣咗400万嘅安装费，再扣多200万嘅融资成本嘅话呢，原本喺到琴日佢哋仍然有200多万嘅利润嘅。但係如果而家嘅制度由4蚊降到落去3蚊嘅话呢，佢哋嘅收入整体收入就会降到得翻660万，扣除400万嘅安装成本，以及200多万嘅融资成本咧，佢哋嘅利润就会变到冇晒咯。 OK， 嗱呢度我有两个， 所以就好 系嗱，呢度我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咧就系即系你提到有啲公司可能会用融资嘅方式去到安装呢啲太阳能系统啦。咁不过即系现时喺香港能够有条件啊，同埋会关注一啲即系清洁能源嘅公司，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即系中大型嘅公司，可能关注企业责任啊，关注环保意识啊咁。咁呢一啲公司本身佢哋多数咧，因为中大型都有即係一定嘅資本，可能都比較雄厚啦。係咪真係會用到融資呢個方式咧？咁呢個第一條問題。第二條問題，我亦都有留意咧。而家有一啲能源嘅公司咧，係會同一啲即係譬如商業方面嘅業主去合作，出租佢哋個天台之後咧，再去分成一啲即係一啲回購翻嚟電價嘅利潤。咁如果係按照呢個情況，佢就唔需要去有個資本投入，咁係咪會解決咗你講嗰個問題咧？ 好，你第二条问题先，我反而 系， 其实咧，你第二条问题咧，正正就系我所提出嘅嘅方案嚟噶，嘅问题嚟噶。虽然个业主基本唔需要攞一个先出嚟，但系其实羊毛出自羊身上啊，啲钱咧就来自好多工程公司啦，即系类似我哋呢啲工程公司。咁我哋都啲钱都唔系先跌落嚟，所以我哋其实都坊间系有一啲金融机构系 offer 呢一。借貸，但是因为很多银行呢 都唔認同太陽能系統嘅，安裝太陽能系統，私人銀行咧就唔會去提供呢方面嘅借貸。 嗯 ，OK， 咁所以形成咗個呢、這個呢方面嘅借貸嘅成本就好高啊！頭先我所講挨近10% 啊咁樣，咁、而導致咗冇咗個誘因。所以其實我喺呢一度都會提議政府可唔可以用一啲類似我哋呢一兩年有呢個叫做100% 擔保去俾銀行 ，OK， 銀行就可以用可以利息，譬如三厘息，去融資呢一套嘅太陽能系統，咁變咗個 cost of capital 就會低咗好多好多倍。咁樣仍然可以做得到個有誘因之餘，個成本大幅降低。所以我會建議政府可以參考我呢個方案。咁而第一個方案呢，當然有好多大型機構第一個問題頭先講緊第一個問題當然好多大型機構佢亦都財力雄厚，但係通常呢佢哋財力雄厚嘅同時呢亦都有好多天台喎、哦。所以其實他們要做的項目都是很多的、所以他們都到最終都可能會需要一些融資的方案。 OK， 好啊，麻煩你啊，梁展鵬，先跟你談到這裡。梁展鵬是一間太陽能工程公司的負責人來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 社會面基本清零的區將繼續堅持採取全區域靜態管理，全員檢查篩查、全員檢測篩查和全面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等防控措施。另外，北京市新增46宗本土個案，累計今輪疫情超過130人受到感染，當中涉及幾間學校。巴基斯坦卡拉奇孔子学院车辆遇袭的事件，当地官员公布进一步的案情，指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女子是一名修读硕士学位的30岁教师，代表分离叛乱组织行事，三名中国教师和一名司机遇害，施袭者亦都死亡。在北京，外交部批评事件是一宗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发言人汪文斌话：恐怖分子目标直指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同埋文化交流促进者嘅教师，行径令人发指，强调中国人嘅血不会白流。中方将同巴方一同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严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到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早上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对出嗰段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段仲系车多繁忙，龙尾近三成。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有的糖分。如果饮过量的话，反而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环境局琴日咧宣布调低上网电价嘅收购价，咁由现时嘅每度电3至5蚊咧，嚟紧系会降到去咧2.5即系2.5啦，去到4蚊嘅，咁就今日起生效嘅。如果你对呢一个政策有意见想发表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嗱，补充一点啦，新参与计划嘅用户咧，佢哋嘅补贴咧虽然系会下调啦。但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都强调，之前已经参与计划的用户由于签订合约的时候已经将那个回购价锁死了，所以他们接下来是不会受影响的。用局长的讲法就是早越早参加越着数。林志恩是。好，我们这个时候请来另一位嘉宾一起继续谈下这个题目。电话旁边有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余远晴在这里。余远晴你好。 是，大家好。 是，远请啊，关于咧今次政府呢个措施咧，有一啲嘅环团嘅代表咧就认为，会减少咗市民参与计划嘅诱因啦。而我哋现时香港嗰个太阳能嘅发电目标咧，其实都系仲未达得到咧，气候蓝图入气候行动蓝图上面咧所定出嚟嘅目标嘅。而家就下调电价，会唔会系早咗一啲咧？你嘅睇法系点啊？ 首先即係睇返個國際經驗啦，就其實過一段時間呢都會下調嘅，即係早期呢真係會提高咗個經濟誘因啦，吸引多啲人去試個新嘢咁樣，所以頭先講早裝早享受嗰樣嘢呢就係有啲吸引力嘅。咁而家嚟講呢就下調咗之後咧，依然都有吸引力嘅。我相信都仍然有人會裝，因為個回報咧，即係始終講就十年咧，但係實際咧個操作咧有啲 case 5年或者7年到都回到本㗎啦。咁所以好早期嘅時候，好多人咧即係咁樣講啊，去銀行借錢都覺得係一個好嘅投資嚟嘅。咁所以而家加埋嗰個物料啊。個價格咧就平咗啦，你都知個量越嚟越大，咁個價格會平咗嘅。咁依啲都係一啲因素啦。咁所以而家嚟講，我相信都仍然有朋友要會去裝太陽能啊，或者即係啲再生能源咁啦。 嗯嗯， 但我哋頭先亦都傾到一點咧，就係對於可能一啲企業要發展呢一啲嘅可再生能源嘅措施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哋嘅誘因就會細咗啦。因為嗰個回購價咧，其實而家未必係可能係叫做 cover 到佢本身嗰個發展嘅成本啊嘛。咁你點樣睇呢一個問題咧？ 即係個回購價嗰度，你意思係 嗱， 佢聽得唔係好清楚。 因為咧，佢有一啲企業，佢可能係透過融資，佢去發展呢一啲嘅太陽能設施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個回購價下調咗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咗佢哋發展呢啲嘅太陽能設施嘅意欲咧？ 嗱，咁即係當然而家嗰個回報個單價就冇以前咁高啦，即係爭咗5毫啊、1蚊啊嗰啲咁。咁而但係咧，即係。而家個科技又進步咗啲咧，咁嗰個太陽能嗰個效率又提高啲嘅，咁呢度咧都會好啲嘅，咁希望即係話嗰個所謂個發電，即、就、係、是、個產出提高啲咧，咁可以帶嚟嗰個整體個回報又好啲啦，咁樣咁呢個都係有幾個因素去配合啦，咁樣 但对于有环团忧虑咧，我哋现时太阳能发电占我哋燃料组合咧，其实只系0.6%啦，都仲未咧达到我哋气候蓝图所定下1%至2%嘅目标。今次下调咗咧，会唔会令到我哋要追呢个目标咧，系即系变得更加困难，或者甚至惊唔惊达唔到标咧？有人有咁嘅忧虑。 嗱，呢个就真系。我估唔到嘅，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過去推出以嚟咧，都已經超過20000宗咧，即係係裝咗嘅咁樣，咁即係話啲反應都好好啦。咁我亦認識嘅一啲人係未裝嘅，咁我覺得咧就係而家有一啲位係棘住嘅，可能係地契嗰啲嘅位啦，即係要有一啲協調啦，或者係嗰、那個要拆牆鬆綁啊，所謂即係話。唔好咁繁複嘅程序，或者話申請好耐好耐都未批嘅，咁好長時間，咁呢啲行政上嘅或者政策上嘅嘢咧，政府要配合，咁掃除咗呢啲嘢咧，就會更多人咧係容易去裝咗呢啲咁樣嘅再生能源咯。我覺得呢個方向係亦要去做，就鼓勵多啲人可以裝到咯，咁樣。 嗱，而家咧，其實即係政府亦都同時提出咗啲寬免嘅，譬如私人界別佢安裝嘅位置啦，同埋屋宇署咧佢個審批嘅圖則咧個時間亦都會短咗。咁呢一啲係咪就係你所講，即係可以喺嗰個叫做流程上面去簡化，令到市民去裝嘅誘因會大咗咧？ 係噶，係噶，即係呢個絕對有幫助嘅，即係你快咗一倍時間，咁當然個吸引力又多咗啦，咁樣。咁同埋即係我相信係有一啲位點樣我哋去發掘係多啲有機會裝到一定量嘅太陽能板咧，咁係緊要嘅。因為如果你個量太少咧，個成本效益係好低嘅，即係你又要照顧日照時間啊，你又要照顧即係到個產出啊咁樣。咁呢啲當然啦，喺裝之前係可以用軟件啊去評估到嘅，咁所以呢啲因素考慮啦，再加埋安裝個程序係便利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會加速咗大家去安裝，即係會加大咗大家去安裝個意欲咯。 嗱，你頭先提到發掘更加多合適嘅地點啦，今次當局提出嘅便利措施之一咧，就係喺較大嘅室外停車場嘅泊車位咧，都裝設咧係不高於3米嘅光伏系統啊。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停車場嘅泊車位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去到安裝嘅地方咧？如果而家聽緊節目嘅一啲停車場嘅業主，可能真係有興趣去到研究一下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咁做嘅時候，你會建議佢哋要留意邊啲地方啊？ 咁當然個結構嗰度啦，同埋你應該裝喺個頂啦。咁你又有啲可能輔助結構嗰啲，咁個 loading 係點？咁個負重啊，其他嘢。咁我諗呢個係揾翻專業工程師係去要去評估啦。因為你以往裝喺天台都好嘅，都係要合資格嘅指定嘅專業人士簽名啊，去睇翻個安全啊、負重嗰啲嘢咁樣。咁所以而家如果能夠開到呢露天停車場 个顶嘅，咁呢啲都系好好事嚟嘅，即系多咗一个部分可以装啊。 嗯，另外呢，我哋头先都倾到一点呢，就系、是、呢一个嘅回扣价呢，对于一般市民呢，佢哋要负担嘅电费会有啲咩影响？因为其实可能今日我哋听緊节目嘅市民，除咗有一啲有参与呢个计划之外，其实有一啲市民亦都系冇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咁对于佢哋有啲咩影响呢？ 坦白讲呢，即系所有依再生能源发展嘅时候呢，即系第一就要投入个成本啦，系咪？咁然后慢慢攞翻一啲回报啦，唔系话即刻今日装完听日回报嘅。咁呢个都要有投资有付出嘅。咁所以咧就又要透过政策咧先会增加。咁呢个都系即系国际市场个经验啦，即系去普及再生能源嗰度。咁但系咧即系总系有一班朋友先肯尝试装咗普及咗咁。咁变咗呢就係呢啲嘅优惠津贴里面呢，其实都系大家喺个电费啦里面呢去即係支持緊呢个环保嘅工作咁样。咁所以即係某程度就愿意投资愿意付出咗嘅，咁佢哋都会有一啲额外嘅回报啦，所谓。 嗯，但系可唔可以预期电力公司用咗个平啲嘅价钱去回购呢啲电力，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嘅电费 会平 系啦，可能都会平啲咧？有冇得咁样预计咧？ 系嗱，当然唔会好大影响，咁但系理论上系嘅。理论上咧，即系话喺个电费嗰个嘅负担上咧，系叫做如果苹果同苹果比嘅时候系减轻咗，咁但系喺整体嚟讲。因为占嗰个比例实在太细，所以唔会有好大好显著嘅变化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余远晴先同你倾到呢度。余远晴咧系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嚟嘅。嗱，头先咧讲到话嚟紧有机会喺一啲即系室外嘅停车场咧都有机会可以安装到呢啲太阳能电板啦。其实咧留意到早前有一啲环保组织就系环保协进会咧，佢哋都指出咧原来喺一啲私营嘅住宅嘅物业嘅天台啊，或者喺呢啲商业嘅天台嗰度咧，要去安装太阳能电板咧，另一个大家可能以往比较少留意嘅问题咧，就系、是居民或者业主之间咧有冇取得统一嘅意见啊？因为大家可能就住个电价嘅回报啦、个维修啦，同埋个安全性嘅问题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咁啊如果冇办法咧取得大部分或者甚至全部业主嘅同意咧，好多时候咧呢啲计划咧就会有机会喺无奈之下去告吹啦。咁可能点样样咧去协助即系呢一啲嘅业主啦，或者呢啲嘅团体咧喺商讨个过程入边咧有更加多嘅资讯，促使佢哋咧系获得大部分人嘅同意咧，都系嚟紧咧政府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嚟嘅。好啦，呢个题目我哋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倾下关于保险嘅问题。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疫情令网上购物高速增长，随之而嚟嘅骗案以及遇到不良商品嘅机会亦都大幅上升。网上平台点样维护品牌价值同埋形象？消费者又应该点样保护自己呢？苏轼请嚟涉猎喺网域打假同埋电商物流嘅 Lawrence Tam 一齐讲品牌价值及保护。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新手爸爸妈妈 要找培育医医是要提早很耐 很耐的，如果当红那些是基本上你头一有了12周左右就已经要找，即是有够3个月，甚至有些未够3个月可能都已经要约定先样、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安任村康任楼的围封强检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林志恩，我哋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讲下关于保险嘅问题啦。其实喺疫情期间咧，可能大家出去旅行嘅次数咧就少咗，咁但系咧，随住熔断机制啊，同埋一啲出入境安排嘅放宽咧，可能大家咧最近又蠢蠢欲动咧，想去翻旅行，咁所以跟住呢个问题咧就好关大家事啦，就系到底我哋喺疫情之下，如果买咗旅游嘅保险，我哋遇到啲咩情况系有机会我哋嗰个索偿啊？是会受到影响的 呢？我看到呢关于旅游保险的投诉个案里面，有一个都跟你刚才高富慧讲过的情况有关的。就是譬如有一些受保人呢，其实他可能是安排了在上年二至三月的时候呢就去一个地方那里公干，但就 遇到一些旅游限制的措施，于是他又要提早回香港。但保险公司呢就以一个理由呢就拒绝赔偿的。就是说呢，因为投保人呢你投保之前呢，世卫就已经宣布了新冠是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即是说其实那个投保人本身已经知道其实事情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就拒绝即是赔偿。遇到这些情况到底我们之后应该要去怎样去处理，这个是一样。另一样你讲到疫症，我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所谓叫长新冠的狀況，就是 即是啲新冠的康復者， 就是可能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好翻。咁我買保險嘅時候係咪有困難呢？還是我要等到我身體好轉之後咧，我先至可以再有公司即係受我呢個保咧？咁樣呢個可能都係一啲咧喺疫症期間咧市民買保險嘅時候會遇到嘅問題嚟。 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啊，其實咧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咧，琴日咧就公布咗咧舊年關於保險投訴錄得嘅數字，咁咧當中亦都有提到咧一啲我哋頭先所講嘅關注，譬如喺疫情之下，如果買咗旅遊保險，又或者如果你係新冠康復者嚟緊投保咧，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咧？咁我哋咧會請嚟佢哋嘅委員咧，同我哋一齊傾下。不過咧，如果你都有呢啲經驗，或者咧就住保險嘅投訴咧，有一啲情況想同我哋分享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咧打上嚟講下你嘅情況。咁咧，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咧係請嚟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嘅成員，本身咧亦都係保聯壽險總會嘅代表李子蘭。在电话旁边，李小姐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系见到咧，你哋琴日公布嗰个数字咧，就系五年嚟啊，嗰个即系关于保险嘅索偿投诉数字咧，就系五年嚟嘅新低啦，得512宗啫。咁啊，而原本咧好多香港人可能都买嘅旅游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亦都嗰个数目少咗好多啦，所以相关嘅投诉咧都少咗好多嘅。嗱，不过随住而家嗰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开始放宽啦，嗰啲出入境嘅状况可能亦都频繁起嚟，可能好多市民都会关心啦。如果我喺新冠疫情之下系去投保嘅话，譬如去遇上啲航班熔断啊，或者甚至喺境外染疫呢啲情况，其实喺啲咩情况之下，我嘅索偿可能系会受到影响嘅咧？ 嗯，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其实如果我哋睇返业界呢，咁其实好多嘅旅游险呢都会标到明呢，就关于新冠肺炎嘅情况呢就冇得赔偿嘅。咁但当然亦都有啲个别公司可能会有一啲相关嘅一啲保障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喺呢度可以即係提醒返市民买嗰阵时都真係要好小心咁睇清楚究竟佢嘅保障係涵盖一啲咩嘅范围。因为旅游保险其实都包括好多方面，即係究竟喺行程延误上面係可以点样去做啊，又或者如果喺外地確診咗新冠肺炎有冇得包啊，咁呢啲其实都係一啲唔同嘅项目，就要睇清楚究竟係有得包啊定係冇得包，会唔会有得赔咁样咯。 咁除咗头先讲嗰个旅游嘅情况咧，咁另一样关新冠事嘅就系即系医疗保险啦。咁我所知咧就系即系医疗保险有时候都有嗰啲等候期噶嘛。咁譬如我喺等候期嘅时候，我系染咗新冠疫症，咁亦都可能有一啲并发症嘅时候啦。咁我譬如某一啲嘅身体部位会唔会被视为即系所谓一个叫已有状况或者已知状况，系令到即系保险公司系唔会作出补偿嘅咧？ 首先就要睇下嗰個相關嘅保單究竟第一即係嗰個等候期係點樣計算啦，同埋等候期內如果發生一啲咩事故先係唔賠咧，因為其實都唔係話等候期就乜都唔賠嘅嚇。咁亦都需要睇翻嘅就係話其實嗰個保單本身對於一啲疫症嘅情況係有冇得呢個賠償啦，即係譬如話以自願醫保為例啦，咁呢個就已經係好清晰係話譬如話新冠肺炎啊嗰啲咁樣嘅問題，又或者係打針嘅副作用啊呢啲都全部都係喺個賠償範圍之內嘅。咁如果係喺一啲咁樣嘅保單裏面咧，咁其實亦都應該係冇問題啦。咁當然啦，即係究竟係已存在定未存在呢一個問題咧，其實都真係要睇翻佢買保險之前是已经是有这一些这样的病征啊，定是其实当时是未有呢，那才可以决定到究竟这一些这样的情况是已存在啊，定是未存在的。咁又係講返呢個自願醫保為例啦，咁其實佢都做咗一個創新呢，就係話係會保障一啲未知嘅一啲已存在病症嘅，咁所以個決定就係喺究竟係知道定未知道囉。咁當然啦，就算係保障一啲未知嘅已有病症呢，其實佢嗰個做法都唔係話一買咗單就賠100%嘅，咁佢都會分返年份嚟逐步咁樣去俾多一啲保障大家，咁應該呢就係即係三年後呢就會係100%係保障咗啦咁樣囉。 嗯，咁對於一啲係喺佢染疫嘅時候，佢未買保險嘅新冠康復者嚟講啦，咁可能佢好翻啦，佢就想去投保。咁但係而家我哋對即係新冠嘅後遺咧，嗰個科學上面嘅掌握咧，其實都每日喺度更新緊啦。佢可以點樣去向保險公司申報佢關於呢方面嘅健康狀況，係唔會令到佢之後可能係即係觸發咗一啲佢冇披露關於呢個身體狀況，就令到佢冇辦法獲得賠償咧？ 其實最緊要係如實申報咯，因為即係如果你有邊一方面嘅唔舒服，其實即係你自己應該係最清楚嘅。咁只要有足夠嘅資料俾到保險公司咧，保險公司都可以去再去睇翻啊，或者會唔會要求嗰、那個投保人去做某一啲嘅檢查，去睇翻個情況究竟係幾嚴重啊，或者係其實根據翻佢以前報嘅資料已經覺得我、其實都係一啲好小事幹啦，咁都唔需要係做一啲相關嘅調查啊咁樣。所以最緊要係即係講翻所有嘅事實已知嘅狀況咧，咁就其實係冇問題咯。因為其實保險最緊要係用一個最高嘅誠信、 最緊要報咗先。好啊，李芝蘭啊，我哋新聞翻嚟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公布首批非本地培训医生认可医学资格的名单，涉及27间大学，大部分来自英美的大专院校。名单在星期五刊宪生效，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认为，首批只有27间大学，数目比较少，相信陆续会再新增名单。他说英国的教育制度和香港较为贴近，但来自英国的学府只有6间，反而名单上有10多间院校来自美国，但都属于首屈一指的学府，水平无庸质疑。对于今次名单没有内地的医学院，林哲元對此有啲失望。根據今年嘅世界大學排名，喺醫科方面，內地有3间醫學院都排喺前列，包括北大、清華同埋復旦。其中北大同清華與香港2间醫學院亦都不遑多讓，估計本港當局稍後會作檢視。立法會大會晚上休會，聽日早上9點續會。繼續二讀辯論撥款條例草案，審議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多名議員認同預算案抗擊疫情、紓解民困和協助中小企的措施， 但有議員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再在通關問題上蹉跎歲月，否則將失去很多經濟機遇。亦都有議員期望下屆特區政府解決本港的房屋問題。其中西九新動力的梁文廣促請政府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基建項目，加快房屋供應，達到三年上樓的目標。旅遊界的姚柏良說，旅遊業界在疫情期間冰封兩年多，希望當局為業界設復業基金和在職培訓等，提供持續和精準的政策支援。審計報告說，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期間，有3312條路由路政署承建商負責保養的公共道路入面，有15條並沒有進行檢查，亦都沒有納入承建商的檢查計劃。根據合約要求，大部分損毀需要在48小時內維修，但513份由承建商提交的報告入面，有約 6%， 即是32宗個案未有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逾期1至48日不等。另外，審計署就5個地區入面35條需要在每7日例行檢查的行人路進行視察，發現承建商在例行檢查時候未有發現183處損毀，當中14項或者會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審計署建議路政署查明承建商檢查道路時遺漏的原因，謹慎審核承建商提交的檢查計劃，亦都要採取措施確保承建商在維修損毀時候遵守合約規定。波蘭最大石油及天然氣公司證實，俄羅斯已經停止向波蘭供應天然氣。該公司在今年頭三個月進口的天然氣，一半以上是通過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波蘭當局強調有能力應對目前的情況，可以從其他途徑獲取天然氣。波蘭和保加利亞的能源供應商早前表示接獲俄羅斯天然氣的正式通知，除非開始以盧布交易，否則今日開始截斷天然氣供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早上沿岸有霧，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大致天晴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及炎熱，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增多，風勢頗大，氣温稍低。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近黄大仙中心，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在西贡方向，而家近井栏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安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咧，琴日公布咗舊年嘅保險投訴數字啊。咁啊，剛才咧亦都同佢哋嘅代表咧傾到一啲有關旅遊保啦，同埋咧一啲新冠康復者日後投保需要留意嘅地方。咁啊，請翻呢一個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嘅成員李子蘭出嚟先，李小姐。 主持人你好， 系嗱，想继续同你倾埋咧。由于你哋琴日公布嘅数字入边咧，始终住院同埋医疗类别嘅投诉咧，仍然系占投诉数字入边最多啦，都去到181宗。可唔可以同我哋都总结下咧？呢一类型嘅投诉争拗入边咧，其实主要系涉及边一类型嘅个案？嗰啲投诉者同埋保险公司主要嘅嗰个分歧点系喺边度咧？ 其实呢争拗都有好几方面唔同嘅类别嘅。咁其中最多嘅就通常都系关乎呢个保单条款嘅诠释啦。咁好老实讲呢就保险嘅合约呢其实都系一个法律嘅文件啦。佢都即系都唔系一个即系好简单嘅一个文件。咁所以有好多时呢究竟嗰、那个客户佢个理解同保险公司写嘅條款是否一致呢，都可能會發生一些爭拗的情況。第二個大的類別呢就是沒有披露事實。我們看到其實都不少 case 呢，就是他其實都已經是在投保之前有一些疾病的，而那些疾病都不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的。但是當他去申請這個保險的時候呢，就沒有如實披露那些病歷啦，所以到他去索償的時候，保險公司做的調查就發覺，咦，原來他之前都有一啲都幾嚴重嘅事故嘅噃。咁如果我哋當初知道呢一個資料嘅時候咧，對於嗰個投保咧就會有一個唔同嘅決定嘅。咁呢啲情況底下咧就會出現到唔少嘅爭拗。咁第三類都幾大類嘅咧，就係一啲不保嘅事項。因為其實保險嘅條款裏面咧，好多時都會有一欄係關於不保事項，就唔係話即係乜嘢嘢都可以受到保啦，受到保障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睇清楚究竟不保事項是包啲乜嘢啦。咁如果出現嗰、那個病症嘅情況係關於呢啲不保事項嘅，咁就唔會別有得賠咯。 你提到咧，其實過去嗰啲投訴咧爭拗比較多係嗰啲保單條款嘅詮釋啦，譬如嗰啲顧客嘅理解同保險公司嘅理解可能係未必相符嘅。咁如果呢啲個案咧上到嚟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嘅時候咧，你哋會按啲咩準則去判斷係保險公司啊，還是嗰、那個即係投訴人係得直嘅咧？ 咁其實都要睇翻嗰個個案咧係關於啲乜嘢嘅，因為其實都即係種類都好多嘅。咁譬如話講翻我哋今次公布嘅一啲個案嘅其中一個啦。咁譬如話有試過就係話，究竟嗰、那個投保人佢心臟病發，咁但係咧嗰個心臟病發好多時喺一個危疾保險裏面咧係有一個特定嘅定義嘅。咁究竟符唔符合個定義咧？咁可能咧就醫生就話病人你係心臟病發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嗰、那個所謂心臟病發咧，未必係完全符合一個危疾保險裏邊嗰個條款所講嘅定義嘅時候，咁大家就會有一個爭拗咯嚇。咁而我哋去睇嗰個個案嘅時候，我哋都會真係睇翻個醫生個專業判斷。就算有時即係未必係話完全等於嗰個保險嗰個條款所講嘅每一粒字咧，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嗰個嚴重程度同當初保險公司做嗰、那个条款咧，系咪叫做系吻合咯？咁吓，即系譬如话嗰个个案里边咧，我哋都系觉得保险公司系应该要赔嘅咁样咯吓。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子兰，先同你倾到呢度。李子兰咧系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嘅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再倾下另一个话题啊。 各位，而家由郑瑞文同大家预报听日嘅天气。预测听日系大致。 喺 Karen 始终念念不忘喺公仔箱报天气。 唔系，我想睇下自己有冇生锈啫嘛。 你直情冇离开过咁啦。今个星期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就系讲下电视天气节目点滴。 又点少得你啊？ 而我就请嚟理大嘅郭永谦博士讲下未来食物嘅研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进入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好开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8:30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啦，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度 gel 夹，翻到好似个大家庭，个个都好开心。 晚市堂食，我就好赞成恢复翻病菌，唔识睇时间做嘢，日头又好，夜晚又好，那个堂食都系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洲回忆之旅， 意大利第二集威尼斯。 一讲到意大利，迷人水乡威尼斯是大家必到的导游景点。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 可以坐水上巴士到附近色彩缤纷的小岛参观。哇，真的不舍得走啊！ 星期六下午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同大家耳朵回忆游世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仲记得咧，早前曾经同你喺自由风入边咧都倾过有关咧，有无家者喺2019年嘅冬至期间咧就被康文署嘅职员咧联同一啲警员咧喺一次通州街公园嘅清洁行动入边咧系将佢哋嘅家当咧系当成垃圾咁样丢弃嘅事件啦。咁啊呢件事咧，其实早前咧呢啲无家者咧就系入禀控告康文署啦，并且咧在上个月是获判胜诉，不过个赔偿金额呢就只是象征式的100元。这件事呢近日有个进展，就是协助无家者入品的社协呢早前就去到同处方呢去到会面啦。咁而在今次的会面入面呢，康文署的职员呢就是向受影响的无家者呢是表示歉意的。 咁而且呢我亦都留意到呢，康文署代表呢亦都就住日后的清洁行动就提出了一些改善的方案的，譬如就是在清洁行动之前呢会贴告示去通知那些无家者，还有清洁行动之后3天之内呢无家者是可以去到康文署的指定位置去拿回和签收一些个人的物品。不过你提起呢，上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都是讲这个的话题，我记得我们上次呢就有跟即社协的代表谈，那他当时呢就形容这个是一个迟来的公义，除了因为呢那个即金额赔偿只是一个象正式的赔偿之外，亦都有些财物因为不是钱可以补偿到。但在这件事上面，其实社协的立场除了是帮无家者去争取赔偿之外，其实上次我们还谈到一些政策层面的、改动的，譬如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推动到一些无家者友善政策。今次呢社协真的跟政府、当面谈的时候，究竟呢他们有没有更加多的正面的消息呢？除了是收到一个道歉之外，一会我都可以同嘉宾倾一倾嘅， 系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如果你都有关注啊，即系今次无家者被一啲康文署嘅职员咧，将佢哋嘅家当咧丢弃嘅事件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啊，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吴卫东啊，吴卫东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吴卫东啊，头先阿林子欣就引述你上次嘅讲法啦，系迟嚟嘅公义。咁今次你又会点形容啊？康文署终于系向无家者作出嘅道歉咧？ 其实都系迟嚟嘅道歉嘅，因为大家知道咧，政府喺2012、2015同埋今次2019系有3次大规模系将无家嘅物品喺冇事先通知嘅情况下抌咗。咁我觉得呢、一定是对无家者的侵权的行为啦。咁头两次因为是庭外和解，咁今次呢终于是法官宣判了康文署有5个失职的地方啦。咁我是终于是迟来的道歉，是因为件事今次又拖了个官司1年0.9个月，当中都有2个无家者是过身，而4个是失去联络。咁啊件事即係我覺得遲咗，但起碼都係一個佢作為一個官員表達嘅協議。咁對農家姐嚟講，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回應。我哋提出一就要賠償，二要道歉啦，三咧就係可唔可以有一個無家姐友善政策 去推行呢咁样。 嗯嗯，除了道歉之外呢，我留意到康文署都提出了六个叫清洁行动的改善方案，你认为够不够全面？你满不满意他们提的改善方案的内容呢？ 其实以往其实无间之和康文署都是合作无间的，那今次是很奇怪地无事先通知就用是晏昼等人的，其实无家者康文署承认呢晏昼是最少无家者停留的时间。今次他算是确立了个制度，就是说呢第一14日前接通告啦，跟着我都建议他仲要前两日就要真人发声，有人在现场通知无家者啦，加上他都会通知我们志愿机构社区组织会，我们都会早啲落去提醒无家者，可能过两日就会大清洗啦咁样。咁啊，再加上佢今次都确立咗，佢系会承诺系每一次会影相嘅。即系如果系万一佢有咗事先14日嘅通知，到现场见到个物主唔喺现场，佢愿意拍照，亦都系独立嘅垃圾胶袋包装，亦都确立三日内咧有个存取系统，即系话如果边个无家者嚟攞咧，佢登记嘅，譬如呢个先生攞咗一件衫、几条裤、几多对袜，咁相对都系法官指出咗，之前喺呢一次事件，康文署系冇，即系完全冇做，亦都系缺乏咗一个叫做合理谨慎嘅态度去保管无家物品嘅过程。咁我哋对于过去嗰件事好失望，就系、是、律政司代表竟然话成个清洁嘅过程都系冇任何拍照，最后只系拍咗一张远嘅照片。是证实不到竟康文署拿什么物品呢，但是他是清楚计到有12个垃圾车的大垃圾车物品，那我们觉得比较荒谬。那今次康文署算是很清楚说他是会在现场为所有的物品拍照，亦都有即是如果现场没有人在这里拿走，那他是会有一个存放记录。那这个他又说除了通知在公园是一个试点咧，日后会推广去康文署全部嘅场地，包括公园啊咁样。咁我觉得都系一个进步咧，起码即系以往佢就冇承认系嗰个一定要做，包括喺法庭咧都话根据《幼儿权条例》冇话要事先通知过咁样，但系今次咧佢系确立咗一个制度咧，以后咧就要14日前将你告示咧俾无家者。咁我觉得都系一个进步啦。 嗯，除了吴慧东你刚才提的几个措施，康文署也都讲到由于担心不能够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即是拍照记录啊，然后要预早通知啊，留三日给无家者认领物品啊，这些程序他很担心呢不能够一次过处理很多人的物品啊，即是讲65人或者以上，他就担心会做不切。所以呢署方也都还有一个措施呢，就是为通州街设立一个五区制度啊，那每一次呢是会逐区咧去完成嗰个清洁，就唔会话即系一气过去做晒咧，就令到有好多嘅物品要一次过处理嘅。咁我补充翻呢一点。咁啊，继续同吴伟东倾下啦。嗱，其实咧，头先即系你都有提到咧，你哋嘅三个诉求咧，除咗话道歉啦，同埋咧，要有即系跟进之外咧，亦都有提到咧，系要有一个无家者友善政策。不过我哋今次咧就见到咧，系康文署喺佢哋一个即系处方的层面去提出了一些改善的措施，就不是说有个跨部门的即无家者友善政策的推出。就着这一点你们在会上面又有没有继续反映和争取他们的回应又是怎样 呢？当然这里我们有失望的，在会上呢见的就只是康文署的观众委总康乐事务经理，就是会在港岛东湾仔深日堡。我们已经提出了第一，我哋係其實希望見到有處級嘅代表，係助理處長級或者更高嘅官員，可惜佢哋康文署冇派出嚟啦。咁但係即係所以佢嘅答案都係話咧，如果牽涉到政策，第一而家係冇無家者友善政策，第二咧就係牽涉到咧係唔係淨係一個部門嘅，即係可能多部門合作先傾到呢、這個可能我哋建議嘅無家者友善政策。咁甚至係提話好似台北文革公園咁樣擺個儲物袋得唔得？如果擺儲物袋 都係三贏過露宿者，佢物品就受到保障啦。咁啊，政府喺嗰個管理上亦都相對便利啲啦，亦都對社區帶來正面作用，因為相對係即係嗰個規範化咗啲物品嘅擺放嘛。咁但係佢都話咧，呢度牽涉到唔同部門嘅協作。咁我哋喺呢個層面表示失望啦。我哋希望透過呢一次，起碼政府有個協議釋出嚟，亦都係佢會有改善嘅時候，我哋都希望有局方嘅代表可以討論下呢個無家者嘅友善政策啦。咁但係呢一次就未傾到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希望香港政府就住無家友善政策過去三次咁樣係冇事通知嘅，其實佢係話清潔，但我哋覺得係清場就抌咗無家物品啦。呢度我哋覺得政府係要有一個政策去保障無家者嘅物品面受滋擾啦，亦都保障翻無家者嘅權利咁樣。 嗱，你头先听引述康文署个代表嘅讲法，就系因为而家其实根本政府系冇一个无家者嘅友善政策啦，咁所以其实康文署就只可以将你哋嘅意见系向局方去反映，然后要多个政府部门协调先有机会成事嘅。咁但我都知道咧，其实一个无家者友善政策，佢个涵盖层面可以好广。假设咧，你哋真系将来有机会同局方去反映嘅时候，其实你哋第一样会争取嘅系乜嘢嘅设施咧，或者措施咧？ 如果有咗法例與政策，第一樣無家者當佢喺露宿位置嘅時候咧，起碼佢有個權利與責任啦。咁個權利就係、如果佢有居住嘅時候，唔應該受到唔同嘅政府部門無理嘅滋擾，包括物品都受到保障啦。第二就係、喺政策層面，就係而家我哋話無論係房屋或者宿舍，希望都有改善啦，因為而家嘅無家者資助宿舍咧，最多係住半年，咁亦都係個間隔都係床位私隱度比較低。咁你希望將來嘅第一無家者嘅宿位係要增加，同而咧無家者宿舍即資助宿位個住宿期可以延長到兩年，以便無家者唔會即係因為半年後揾唔到合適嘅租住單位就會再露宿啦。咁我哋都係希望緊即係無家者嗰、那個。有政策嘅時候呢，無家者住屋安排同埋一個無家者嗰個權利受到保障。咁第三，亦都希望外展隊加強，譬如話而家無家者外展隊係增加咗護士人手嘅，啱啱，但我哋希望有埋醫生做即係參與外展隊裏面，因為睇下好似美國紐約咁樣啦，第一個嘅無家者嘅宿舍住屋安排會住到七年啦，私隱度會高多嘅一個獨立房間。第二咧，佢哋醫生都係隨隊去一齊外展嘅。咁啊，當然第三樣都包括無家者喺露宿緊嘅時候嘅物品同埋個個人人身安全都係受到保障嘅咁樣。 OK， 吳偉東好快問埋你一個問題。因為見到早前咧，譬如好似深水埗區議會討論無家者友善議案嘅時候咧，都有議員提出咧，就係針對一啲前線嘅警員啦，點樣去對待一啲無家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個關注喺度嘅，譬如佢哋有冇足夠嘅培訓同埋即係一個比較有同理心嘅態度去到處理無家者嘅情況咧？咁今次喺個會議上面有冇警方嘅代表，或者你哋有冇再爭取要同警方有呢方面嘅會面同反應 咧？其實我哋今次就真係四月四號去到康文署總部就講明咗啫，康文署啊，因為我哋覺得今次嘅始作俑者咧都係康文署為首嘅。咁警方態度我哋都希望喺度公開呼籲下，希望對無家者都以一個人嘅態度去尊重佢哋啦。咁今次就喺法庭上，警方就話冇無家姐提出話佢唔夠時間執嘢。咁呢個我哋係存有疑問嘅，因為事實上無家姐都係訊問嚟嘅。當喺法庭話有十幾個防務警察去到現場，而叫無家姐喺短時間三至五分鐘內離開咧，其實冇一個無家姐係夠膽去即係作出即係表示不同意，或者係即係只要不同意，但係你如果係唔離開嘅時候，無家姐擔心有後果，會唔會係構成咗阻差辦公嘅罪行呢？咁、okay. 樣咁，所以我都希望喺度呼籲一下警務人員，當 執法嘅時候，其實都同時予以尊重毛家姐態度。毛家姐都係老弱傷殘為主嘅，佢嚟喺嗰度露宿都係既面對個人問題，亦都面對房屋問題。咁所以希望無論係公眾人士或者警方人員、執法部隊都好咧，都係要以尊重毛家姐嘅態度去處理啦。所以今次好可惜就冇毛家姐後勤政策。如果有咧，當又有咁嘅行為咧，我哋都希望會向即係各局方投訴翻。咦？如果毛家姐後勤政策， okay. 會唔會政府而家喺有一棟係針對毛家姐㗎， okay. 或者有啲天橋底？有啲建築物針對胡家姐 可以有更加廣泛嘅處理。好，唔該曬你，吳偉東。因為咧，我哋咧都要爭取時間咧，聽下聽眾嘅意見啊，所以先同你傾到呢度。電話旁邊咧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係你好，我想講咧就係無家姐友善政策或者佢哋嘅福利同埋權益咧，對應嘅決策局咧就唔係康文署，係社會福利署。咁因為咧喺呢單案審結咗之後，唔知接住嘅第一、第二日咧，咁特首嗰個嘅抗疫記者會嘅時候咧，咁有記者就問問題。就是問他關於呢單案，咁佢點睇？咁佢就當時咧就好直接地講，佢話最大責任咧喺邊度啊？係社福利處處長。咁佢就甚至乎佢講，佢話咧佢曾經做過社福利處處長嘅。咁即係喺嗰陣時咧，佢係有好緊密地同至少有三間同無家姐相關嘅組織，即係佢哋個名係有無家嚇呢個名稱嘅，係有緊密嘅聯繫嘅。咁所以要去促進。即係無家者嘅權益福利同埋優先政策咧，係應該揾社福聯署。 OK， 好啊，多謝黃生嘅意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好快聽埋陳生嘅電話先。陳生你好， 係你好啊， 請講。 係2019年咧，好詭秘啊。咁呢個無家者嗰個物品咧，好可能係有人係想毀滅咧一啲黑暴嘅證據，而借用政府嘅手。去清理啲無家者嘅物品。 OK， 好啊。咁啊，陳先生咧都講咗一啲佢嘅即係猜測咁樣樣啦。嗱，咁啊，其實咧講到頭先阿黃先生咧提到關於處理無家者政策嘅主責部門咧就係社署。咁的確咧呢個都係特首嘅講法嚟嘅。咁而家社署核下咧主要就係用委聘一啲外展隊，主要有三個外展隊嘅形式啦，去即係為呢啲無家者咧去提供宿舍啦，或者係培訓啦，或者甚至係現金津貼啦等等方面。嘅資源同埋服務咁不過即係講到如果要好似頭先吳偉東所講，推動一個無家者友善嘅政策咧，就似乎亦都未必係一個社署嘅層面可以做到。林子 係因為你頭先所提，其實社署真係一個服務嘅層次啦。但係如果吳偉東所爭取嘅一個無家者嘅政策，其實係講一個政策層面去解決嘅問題。譬如最簡單嚟講咧，政府而家都冇去統計嗰個無家者人數噶嘛。咁呢啲好基本嘅政策配套都未有嘅時候咧，咁就唔能夠純粹係指望即係社會福利處去解決。 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到底落实咗呢六个新嘅友善措施之后咧，会唔会可以改善到啊？即系喺要清洁公园时候无家者嘅处境咧，咁都要继续观察落去啦。好，今日自由风节目时间够啦，倾到呢度，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